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啊，是从提摩太的家来看生命的传承，属灵生命的传承哈。我们知道，当保罗他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这几段经文来鼓励提摩太，虽然提摩太他的年纪轻还小啊，可是鼓励提摩太，你不要惧怕，不要胆小，而是要有刚强谨守的心，能够继续为神的这个工作来坚固，来站立的稳。他也提醒提摩太，在他的身上已经有许多的属灵的传承临到他，让他知道他是一个在神国里面被神宝贝、被神重用的一个年轻人。因此，我也用这段经文来跟丰收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来激励，希望我们在奔跑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个属灵的道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眼里有多么的宝贵，有多么好的属灵的产业已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能够靠着这样的应许，我们来奔走这个天路，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经文，来看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看哈，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开始，这里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鼓励。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们彼此来思想，你是不是有想过说你想传承什么样的事情给你的下一代呢？我们一生劳苦努力的工作打拼，奔走这一生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最多七十八十甚至到一百岁，我们到了一百以后，神再恩待我们到一百一、一百二，你还是怎么样？要离开这个地方，你还是必须要把一些东西传承给你的下一代。你想要有什么事情、什么东西是你想要传给下一代的呢？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之所以开始有这样的这个题目到我的脑里，然后最近我也在思想说，我今天很兴奋的要来丰收教会，来跟弟兄姐妹彼此来在这里敬拜神，来分享有什么样的信息神要给我呢？有什么样的题目、什么样的托付感动神要借着我来跟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点分享呢？那有一天呢，我就在我的后院，我有一个储藏室，我在那里整理我储藏室里面的东西。那我们知道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其实也还是蛮年轻的，在国中高中的时候，大学我喜欢收集，就是骑这个自行车。那我也因为这个兴趣的缘故呢，我喜欢去收集这些自行车的零件，然后呢自己把它拼凑成一台脚踏车。在我眼里这台脚踏车是无价之宝，哇，宝贝，是我从各个地方全世界各国所收集来的这些 parts。变速器啊，刹车啊，这个脚踏板什么的 frame 支架，我慢慢的花了很多的时间辛苦拼凑的一台车。然后我就这个有时间的有空闲的时候，我就带着这台车子出去慢慢的去骑啊，来找一些风景漂亮的地方啊、沿着海边去骑。骑完了以后回到家里，把它清扫，哇，擦得亮亮晶晶的，然后就把它放在储藏室里面架着。然后有时候就去外面看一下，那我就欣赏了这个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宝贝之后，我就有感而发，我就跟我有一天我就把我的孩子叫到这个储藏室说：“哎，你看看这个 daddy 这个东西，将来我走了以后，希望怎么样，你好好的把它照顾好，不要让我这个有任何的遗憾。” 哦，因为这是我花了很久的时间，你就是也要照我的方式把他照顾，然后也希望把这个兴趣传给他，逼他哦，就是要跟我一起去骑脚踏车哈。哎，然后我这几个孩子啊，看一看已经跑掉了，哦，他继续打他们的球啊，玩他们的事情，电动玩具什么的。他说 Who cares, right？ 那我心里就很难受，对不对？我想说，我这东西要传到什么？传给谁呢？到最后可能就是卖掉了，哦，可是，在他们的眼里是破铜烂铁，在我的眼里像是宝贝一样，是不是？这种东西是不会存到永远的。等到我走离开的时候，可能他们把这个东西拆一拆，丢到回收的 recycle bin， 然后就丢掉了。Right? 在我的眼里，现在这个价值可能是 10,000 grand， 是不是？很可惜哈，这个东西是带不走的。我就想说，我们常常想要把一些东西传给下一代，是为了我们个人自私的缘故。我们希望说，哎呀，当我这么好的宝贝，我看不见的时候，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够继续传下去。可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会过去。我们真正要传给下一代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是什么能够为了他们的缘故能够存到永远的呢？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也给我很大的提醒，说我们真正的要把什么是值得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而且是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s。 因此我来到，我记得几年前第一次来到丰收教会的时候，我就有很深的感动。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想不少都是经历过当时那个建堂的时候，还有经历过那个属灵更新运动的这些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我想许许多多人都见证过我们的建堂的经历，然后也领受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圣灵的充满。我们丰收教会还有更宝贝的，就是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诗歌，哇，还蛮有恩高的这个诗歌，还有我们的属灵的宝贝，我们的牧师吴牧师，这个从他那边带下来的这些传承，这是非常宝贝的。哦，这个我们是不是在我这个时候，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丰收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很深的托付。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有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感动托付？要将这样的这个神给我们这么宝贝的产业能够继续的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呢？你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有很极大的影响力吗？还是说慢慢慢慢你这个影响力就失去了？你相信吗？你相信你自己有这样的影响力吗？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掌握改变我们这个血缘的这个家谱，可是属灵的家谱是可以从我们这里开始，你可以是你这属灵的家谱的第一代。像我个人是我们家第一代的基督徒，我的父母他们不是，我们家的王家的基督教的信仰从我开始传给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到他的什么先生，一直开始，我们就这样子感染传染传承下去，属灵的家谱从我们开始。你相信你可以是你属灵家谱的开始吗？我们在这里有多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有没有？有，哇，还不少 哦，还不少。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托付。我们属灵家谱就从今天，就从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开始，能够传到千代万代，不会就过去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应许给我们的产业一定会存到永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跟你旁边的左右的弟兄姐妹说，你是怎么样有影响力的？你是有影响力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是有影响力的哈！哈利路亚！你相信吗？相信吗？你是有影响力的。我们的属灵的家谱要从我们开始哈，要从我们开始。我们看到提摩太他有什么样的传承呢？保罗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经文里面有给提醒的提摩太说，你事实上已经从神那里领受到什么样属灵的产业呢？我们知道，我们刚刚看那个第一章的第三节开始，保罗就一开始就讲说他已经怎么样，他接续了从他先祖来的那样子的信心。保罗一开始先 跟提摩太说，我今天的服事也是从先祖那边所传承下来的。他所谓的先祖是谁呢？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他的先祖。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九节那里已经跟我们说了，保罗说我们既属基督的，我们在这里属基督的，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照着应许我们承受产业了。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给我们的产业，你相信吗？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属基督的，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很多的神丰盛的产业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或许我们有些人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可以接下来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来分享，来彼此的来这个来思想一下。我们先看到提摩太他的传承有什么呢？第一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保罗说，想到你心里那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跟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哇，这个保罗的话让我思想了一下。你想，外祖母提摩太他有两个近前的这个姐妹在他们家，一个是他的外祖母罗以，一个是他的母亲有尼基。这两个姐妹是非常有信心的人，而且她的信心是保罗所称的无为之信。无为之信，我们想一下，有的时候哈，父母有信心不见得孩子会有信心哦。父母是很爱主的，是很追求的，可能有的时候你的孩子是 completely opposite， right? 让你非常的这个难受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可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呀？说他外祖母罗以的信心跟母亲有尼基的信心，深信也在提摩太的心里。所以提摩太是一个传这个从他外祖母还有母亲那里所领受到的信心，而且是一个蛮有见证的人，所以保罗才可以这样说，他相信外祖母跟他母亲的信心也在提摩太的身上，很在提摩太的身上。可是我们来思想一下，提摩太他的家庭是什么样一个家庭呢？在使徒行传那里已经介绍了，保罗使徒行传讲到说，这个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他父亲是不信耶稣的，不信主的，不认识神的。他的母亲呢有尼基，哇，这是一个蛮极大信心的，这个无为之信的一个母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对提摩太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非常重要的。提摩太之所以会有信心，是从他的外祖母母亲这姐妹身上所传承下来的信心。因此姐妹特别是母亲在家里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在城县那里开始了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当时神给我的几个托付跟感动呢，其中又有一个就是要我们开始了以后要有一个姐妹会，要有一个姐妹会。那当我们成立不久以后就开始有一个姐妹会，因为我们看到姐妹在教对教会跟家庭的影响力是有何等的大，我们就很支持我们的姐妹会。那我们姐妹会目前在使用的书呢，两本书，第一个是如何为你的丈夫祷告，第二本书是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这是一系列，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作家所写一系列的书，有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孩子，为很多事情祷告。他们现在在使用这两本书。那姐妹会已经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了，哎，我发现怎么样，我发现说，哎呀，我的姐妹好像变了啊！哦，这个以前我们有一些口角在事情上面看法不一样，对小孩的一些这个发展的方向，教育的方式，常常会有一些意见。可是当我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哎，他也有一些意见，我们就会有时候真的还是会有一些口角，会吵架的，会闹情绪的。可是我们发现说，哎，当他们开始去参加姐妹会的时候，哇，这个我看到他们身上的改变了。当我开始有一些话语上面比较 aggressive 的时候，哎，竟然没有反弹了，哇，那害我也觉得很羞愧。我说我怎么可以对我的姐妹讲这些话呢？ 所以他们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也得到这个真的，他们在那边的祷为丈夫的祷告，也真的是影响到我们做丈夫的做这个看法，还有我们的属灵的成熟度。因此呢，我们如果你希望你们的家里有很大的突破跟改变的话，鼓励你的我们做弟兄的，不论什么样的代价，鼓励你的姐妹去参加什么姐妹会啊，这个参加什么样的姐妹的聚会啊，姐妹想要去参加聚会，鼓励他们去参加，这是为我们做弟兄的好处哈。这虽然自私的，如果说自私一点的话，鼓励他们去参加这个聚会，对我们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的姐妹改变了，我们的做弟兄的我们也改变了，我们的妻子也就改变了。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母亲的信心是可以感染到整个家庭的，是有传染力的，这个信心是有影响力的。如果我们常常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我们教会我相信有许多有信心的这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大有信心的，我们如果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的信心会被调旺起来，会被感染起来。如同提摩太，他一路就是跟随他的老师保罗，也就是他属灵的父亲，一直在服侍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提摩太的信心也被怎么样提升起来，被感染到。我们中国人讲了一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真的是非常的真实的。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母亲的重要，提摩太的家是一个有信心的家，他的信心从外祖母还有有尼基的身上一直传染到这个传承到提摩太。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的无为之信，在 NIV 的版本翻成是 sincere， 就是很真实真诚的一种信心，是真诚的一个信心。可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版本的翻译呢，在King James 的翻译翻成 unfeigned， 或者有另外的版本翻成 true， 就是这个信心是一个不虚假的信心，不虚假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信心是真是假，其实影响也是很大的，有正面的影响。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虚假的信心的话，会带出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小孩子。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这么的追求，我们这么的这个爱主，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如同提摩太一样呢，这么的爱主跟随主？我们羡慕那种属灵家庭的那种传承，有美好见证的这种家庭。常常我也在提醒自己，我也在反省说，是不是我跟神的关系，我的信心里面是有虚假的成分呢？一个虚假的信心，其实跟我们最亲近的人是最能够感受得到的。特别是常常有时候我们在来到教会打扮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整齐，穿着非常的华丽，在这里敬拜神讲神的话，可是当我们回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祷告属灵的生活，是不是跟教会一样的呢？如果不是的话，值得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思想，能够反省。在教会如果是一个样，在世界家庭又是一个样的话，那我们如何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亲近最爱的人呢？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外这个罗以跟有尼基的信心是一个不虚假的信心，是一个 unfeigned， 是一个 true faith， 让我们彼此来提醒。另外在还有的版本翻成的是这个讲到说是纯洁的信心，是 pure unfeigned， 不虚假，真实的，是一个很纯洁的信心。It's a pure faith, not contaminated， 没有污染的。这个是一个无为的信心。感谢主，让我们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我们在寻求信，我们在追求信心。我们也相信，我们有信心可以从彼此的感染而来。还有一种信心是从怎么样？从神而来，是一个恩赐。让我们能够在信心追求的道路上，我们彼此的来勉励，来提醒，让我们的信心是不虚假的，是一个纯洁的。什么叫做一个不虚假的信心呢？一个不虚假的信心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什么样，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它是一个有行为的信心，有行为的信心。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那里有一段这个提醒，讲到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三节那里呢，当耶稣跟门徒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门徒开始在吃饭，没有洗手。法利赛人看到了以后，哇，就来 challenge 这些门徒说，哎，照着祖宗的传统吃饭要洗手啊，你不能用俗手去拿食物啊，就挑战了这个门徒，挑战了耶稣，来说耶稣啊，你怎么不好好管管你的门徒呢？吃饭前怎么不洗手？那当然我不是在这里说跟大家说我们吃饭不要洗手啊，我回到家我一定这个，我孩子从学校回来进来，我一定要提醒他第一件事情要洗手。为什么？因为会有细菌嘛，是不是？他们在学校抓的都是泥巴啊，泥巴里面有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啊，然后就到了嘴里来吃，哇，这个一下就生病了，有很多的细菌，要洗手。可是不是，这不是重点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法利赛人他来挑战耶稣是用宗教，用所谓的祖宗的传统来挑战耶稣的权柄，来找耶稣的把柄，说哎，你们怎么 against 这个违反了祖宗的教导呢？你们这个没有这个遵循这个摩西的律法的传承啊，你们是这个违反律法的人，挑战耶稣。后来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是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嘴唇亲近我，可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是不是很可惜？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群着重外表华丽的人，他们祷告的时候喜欢在大街上面大声的来祷告，表示什么样？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可是他们的内心呢？他们的内心呢？他们内心是污秽的，毒蛇的种类，哇，是很肮脏的。他们外表弄得很干净，可是他们的内心是肮脏。这是法利赛人的遗传。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宗教呢，还是因为是一个关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有可以来思想。我们看到这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一个虚假，代表出来的是一个虚假的信心。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那里十六章十五节，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姐妹，一个妇人叫做吕底亚，她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当吕底亚见到保罗的时候，她邀请保罗到他们的家里面来，到他们那个地方来传福音，对那个地方的外邦人来传福音啊。可是那个地方是充满逼迫的哦，很多人要来陷害保罗的。这个吕底亚呢，他就来到保罗面前，邀请保罗说，如果你相信我是真有信心的，我是真有信心的，请你到我家里来住，让我来接待你。感谢主，信心不只是用假的。常常我们说要，我们要爱人，要接待人，要服侍人，可是当有需要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如同我们所讲的，真的爱他，真的接待他，真的包容他，真的来服侍他吗？吕底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接待神的仆人，接待有需要的人来到他的当中，真的是把他的信心行出来。我的家常常接待许许多多人啊，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神也很祝福我的家，让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传道人啊。当我还是以前是一个这个弟兄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个神那个仆人对我的挑战，对我的激励，你要祝福，你打开你的家，神自然就会祝福到你的这个什么，你的工作当中，你所做的事情当中。我把我的家打开以后，哇，我们迎接了什么呀？接待神的仆人，接待甚至流浪汉，接待很不配的人来到我们的家里。可是你不知道，你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什么？接待了天使。亚伯拉罕他不知不觉就接待了神自己，接待了神自己，祝福就临到他。他在99岁，神就应许他跟这个 Sarah 莎拉要生一个儿子，从他接待需要的人开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所讲的信心带出行为来，如同吕底亚一样，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不是一个虚假的信心。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里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二十二节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能够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哇，亚伯拉罕神称为是他的朋友，这么好。因此神说什么样，耶和华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有我所做的事岂能怎么样瞒住他呢？好朋友会把一些这个你心里所想要的计划，有一些事情啊，甚至很隐秘的事情，来跟你的好朋友来分享，你不会向他隐瞒。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耶稣也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那里讲到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是仆人，而是要称你是我的朋友。弟兄姐妹，仆人是不知道主人的事情，可是朋友知道。你希不希望跟神有这样成为朋友亲密的关系呢？亚伯拉罕跟神有这么美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信神。圣经里面讲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不只是相信，他也带出行为，他将以撒献上，当作什么呀？哇，要献祭了。神说把你的儿子献上，亚伯拉罕就很单纯的就相信了，把他的儿子带到山上，准备要把他什么呀，当作祭一样杀了献给神。可是感谢主，耶和华却带了这个献祭的羊羔，取代替了这个以撒。那个羊羔，羊就代表了耶稣，他为我们献上了活祭。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么的单纯，当亚伯拉罕神呼召他要离开他的本族本乡，他在那个时候乌尔的地方是一个本族本乡，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可是神却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凭着信心走出去，神要祝福他，要把他带到一个非常是神所要给他的一个地方，在那里祝福他。亚伯拉罕就单纯的相信了，就走出去。哇，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也就是当我去年开始我们决定要成立自己的一个事工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因着亚伯拉罕当时的信心，我们就这样子迈出去。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我们只凭着一样的这个大家弟兄姐妹同工之间的这个一起的感动，一起的意向，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很久了，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托付我们得到了印证，最后说是的，时候到了，我们就走出去吧。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哇，一出去以后这个重担就大了。刚刚丽阳说我的头发怎么那么的白，哇，事实上我很早就白了，只是隐藏的好，每次我姐妹看到有几根白头发，马上把我抓到厕所去开始染，把我涂得乱七八糟的，有时金色的，有时候棕色的，拿我当试验品，就不希望把这个白色的给弟兄姐妹看。从我的孩子大女儿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全头。哎，利用在哪？利用的头发是真的还假的？问他一下哈，不然他取笑我哈。那这个我们要是问他的姐妹 ，OK？ 那这个我的大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哇，就经历到很大的难处哦。那我在医院陪她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几乎都没有睡觉。当我们从医院出来之后，我的头发已经白了一些了。到了第二个儿子，那更糟糕。到了第三个儿子，我跟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到他的这个出生的经历，哇，真的把我吓坏了，吓到这个一直白头发就一直出来，眉毛也白，鼻毛也白，全都白了，我吓坏了。不过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让这个我还是赶不上我们的姚哥，这个荣耀的冠冕，我还有一段路要跑，还有我们的这个李翔大哥，这个是真的美好荣耀的冠冕，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弟兄，我们的伯父，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冠冕，表示说神给我们有一些经历，有一些苦难，为了使我们能够将来得到荣美的奖赏。所以这个没有白头发的要羡慕，要羡慕，开玩笑啦。不过感谢主， 这个当时我们就凭着神给我们的感动，还有意象托付印证，我们就走出去。出去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开始去找地方要聚会，找教会啊，也求神怜悯。我所找的教会呢，当时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啊，在大概我们找了很久了哈。大概半年的时间，从去年的6月一直到11月哈，一直在寻找。那我在那个时候在找的时候，眼目都放在这种，就是已经盖得很漂亮的教堂，而且设施都已经齐全了，硬体、软体，这个而且都很好了，我就去 approach 他们去。一开始我就寄信，我打电话给这个教会的牧师呢，他们都很愿意，很开心，说：“哎呀，欢迎你啊，我们继续谈哈。”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你们教会的这个信仰的宣言啊，还有你们的意向啊，一些计划来寄给我们看？”哦，那我就开始一家就寄给他们。第一间我寄过去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OK。然后再等一阵子，我再寄给另外一间教会，两间、三间、四间、五间，一直寄，每次。刚开始都谈得很好，可是当我把我们的信仰的宣言寄出去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就等于断了讯了以后。那我就很纳闷，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后来有一天，我就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当时我们还在我们原来的这个 教堂聚会。聚会结束之后，我就跟我的姐妹哈尚华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不是神的心意哈？不是神的心意，怎么会遭遇到那么大的难处呢？”后来我们就很失望，我们就开车开开开，开到要回家。我们的家快要到家的时候，我们一左转，在那个路上一左转就回到我们的家了。快要左转的时候，我们往旁边一看，看到一间很破旧的教堂，这个好像废，外面一看像废弃的一样，然后停车场也没有什么人，可是看起来是教会啊，写着什么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啊，那。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开进去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希望哈？已经放弃了嘛？那一走进去的时候，正好那个教会的牧师正在结束他们的聚会，在打扫的时候，我们就进去以后就碰见这个牧师了。这个牧师是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老牧师，是一个神召会的牧师。非常有恩高的一个牧师，他刚刚从马来西亚、印尼宣教回来，他常常对华人宣教，所以当我们一开始聊的时候，我很 surprise， 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聊的过程当中，他也知道我们是神，我有神召会的背景，哦，我们也是接受圣灵的一个教会出来的。那我们谈到最后呢，他很感动，我也很感动，觉得说，哎呀，这个怎么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里面一进去。哇，跟外面很不一样啊！里面他们开始在装修喽，这个据他们的计划，到明年、今年，2018年中的时候，整个外面、里面全部翻新，变成一个非常现代的教会。那他们的祷告就希望说，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教会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来到这里来，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把这个教会复兴起来。当他听到我的意向。听到我的分享之后，哇，他很有感动。他说他是什么呀？他说他是是，他用一个他说他是 egg， 是一个蛋。他称我是什么呀 ？banana， 为什么呢 ？egg 是外面看起来是白的，里面是黄的。banana 呢，外面看起来是黄的，里面是白的。所以他有一颗对华人的心，他看到我有一颗什么呀？对白人的一种什么呀负担。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就 click 那。他就说好，那我去跟我的执事同工来谈，说是不是可以让你们来租借我们的教会之后再给我一个回应哦。那感谢主啊，那这个我们找教会的这终于有点突破了。后来我才回去，我会思想一下，我才知道说，当时我所找寄信联络的这些教会都是比较传统的教会，都是福音的教会、浸信会啊、卫理会。当他看到我们神召会的这个。背景出来的这个信仰的宣言的时候，一看到，哎呦，灵恩属灵，这个圣灵充满，神迹奇事啊！我们相信圣灵在现在还有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有一些 concern。感谢主，可是神就把我们带到了在我们家旁边的这个教会。原来我每天怎么样，从我家往 对面看到那个教会就是神要给我的教会，既然我都不知道。那当然当我们开始谈完了以后，有一段时间他要跟他的执事同工去谈说租金是多少钱，租金是多少钱。那刚开始我们谈的时候，虽然说谈得很高兴，可他说你要知道我们的教会他们是一个比较是很已经很久历史的教会了，现在留下在教会的那些教友们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岁的教友，过去很辉煌，大概有200人的教会，现在大概剩下20多个这个人的一个教会，都是年长的弟兄姐妹，可是他们的生命是非常的这个荣美的，非常爱主的，非常委身的一群弟兄姐妹。那他就说你看我们的教会的经济状况可能怎么样，不是非常的足够，因此呢你的租金大概他给我的 number 大概想说你不要觉得惊讶，当他们提出来说是大概3000块5000块一个月的时候，你们不要 surprise 啊、哦！那我听到的时候我的心就冷了哈、哦。我说哎呀主啊又来了，是不是这个地方也不是你要给我们的预备的地方。那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在等待，后来终于有一天我接到这个牧师的电话打来说，哎呀我们到这个 Starbucks Coffee Bean 我们坐下来谈哈，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的决定。那一天是感恩节的后一个礼拜，感恩节的后一个礼拜的礼拜五，我到了那个咖啡店里以后坐下来跟他谈。那在开始谈这个价钱的时候呢，之前我们先开始分享一下我们两个教会在感恩节的一个活动。那他说他们的感恩节的活动有非常好的聚餐啊，非常好的敬拜，非这个给我看他们的 video 还有他们的 picture 啊、哦。那我说哎呀我也是在我们的家里面也有非常好的聚会，感恩的见证的分享，我给他看这个我们的聚餐还有一些活动的这个录影。当他看到我家的这个录影我们的聚会的地方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吓了一跳，他说什么呀，他说哎 I am familiar with this place， 他说我对这个地方我非常的熟悉啊、他说你们那是在我们的那个 family room， 一个大的一个 family room 哈，这个我们在那边聚会。他说哎，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火炉，那个地方的墙壁那个格局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说 How do you know？ 他说你们的后院是不是有一个大的十字架？我说对 OK Praise the Lord。 他说哎呀这一个地方是以前我们聚会的地方，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弟兄年纪大概70几岁了，那这个弟兄因为也是孩子长大离开了，他们就把这个房子要卖给卖出，就是卖出去，然后他们自己搬到 Riverside。 那时候正好我们就找到这个房子，我们去跟他买。那买了以后我们为什么我们会他会卖给我们，我们会买这个房子，因为这一对老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在服侍神。然后我们到他的家一看，我们一看到后院那个大的十字架，从飞机上面看是可以看得到我们家的十字架、哦、在院子下面很大一个十字架、然后在这个 concrete 上面也写了很多的经文、哦、耶稣爱你还有圣经约翰福音写了，我一看到我也很喜欢。那我们一谈了以后价钱，这个他们就说你不要 worry， 那个当初卖我们这个老弟兄跟姐妹他们就把价钱降了好几万卖给我们这个房子，我们就成交了，成交了。后来这个经过几年之后，没想到当这个牧师看到这个家，他说这是他们以前聚会的地方，这一位老弟兄跟姐妹以前是他们的会友啊，他们到昨天就是我们见面的前一天他们还在打电话联络哈。他一听到这个事情看到以后他说 This is from God， So don't worry about the rent， Don't worry about the rent， OK， 整个教堂我们就借给你们， Don't worry about the rent， OK，感谢主，哈利路亚。因此我们现在我们还是愿意说我们跟他这个 offer， 我们不要白借嘛，所以我们每个月的 rent 是1000块而已，什么水电什么费全部都包了，然后这个周间你们什么时候要来用随便你们用，哇哈利路亚。然后这个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这个他们的 remodel 的 plan， 整个外面的教堂在今年全部要换新，变成一个非常现代的教堂，电子看板，然后里面的这个灯光设备音响设备都是最先进的啊！那等于真的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地方，神这么的恩待我们，就从当时我们一个信心一个这样子的 凭着这样的有行为的信心，就迈出去，就走出去，就看到神的工作，对我们非常大的激励，因此我们能够继续坚持，继续来走下去。我也相信这也是神给基督徒丰收教会的托付。当时你们有这样的信心，愿意在这个地方 Pomona 这个地方为神建一个殿，在这里开始来建造神的家庭，这是蒙神喜悦的。神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面给我们经历，给我们见证，让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伟大。神称耶稣称我们是他的朋友，他会将他的旨意他的计划告诉我们，我们有的耶稣我们就怎么样不害怕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哈！这个是一个不虚假的信心，要带出行为。再来，我们刚刚看到所谓这个保罗所讲到无伪的信心呢，是一个纯洁的信心。我们看到彼得他在被神复兴之前，圣灵五旬节降临之前，他的信心是不纯的，他的信心带有疑惑。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那里有一段记载，就是耶稣突然在海中显现的时候向他们走过来，门徒要乘着船过加利利海到对岸去。在那个时候门徒看到了耶稣，特别是彼得，彼得呢就看到耶稣在水上，彼得就向耶稣提出挑战，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就让我从水上走过去。耶稣就叫他走，彼得走了没有？彼得走了。彼得刚开始还在水上走，彼得经历过了，只是走了一几步之后，不知道多少步，旁边起了一些风浪，彼得的眼目从耶稣的身上转到环境当中，因此在那个时候他就突然就沉下去了，然后在那里说主啊主啊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这个时候耶稣伸手拉住了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为什么疑惑呢？我们的信心里面有疑惑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让你会担心会疑惑呢？不相信的呢？还在怀疑呢？求神帮助我们。在雅各书一章六到七节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凭着信心在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疑惑，让我们相信神已经成了，神说成了成了，神已经做成了，我们就凭着我们的信心向神来祷告。刚刚弟兄姐妹在这里，利昂在这里分享到，还是我们的姚哥在报告的时候有提到我们的为张老师的祷告，还有邝弟兄的这个祷告的事情，好不好？我想我就在这段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我想我们有一起有一个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张老师来祷告，好不好？他现在在台湾听师母讲到礼拜一的早上要有一个这个脑血管瘤的一个手术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的医治在张老师的身上彰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主啊，我们照着你所吩咐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让我们凭着信心来求，我们不要疑惑，我们相信主你在张老师的身上有那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是 He is able， 主啊，你是全能的神， You are able。 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相信凡事在神都能，我们相信你的名大有能力。主啊，我们在这里宣告张老师，主啊，他的全身体，主啊，他的从脑血管神经到各个地方，主啊，他都是属你的，他是你的宝贝的女儿。主，你要看顾这次的这个手术，主啊，求你亲自用你的手来绑臂来保抱你的女儿，在这个时候愿你天上的平安跟喜乐充满他，主啊，让他没有担心没有害怕。主啊，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哦，主啊，这个手术，哦，是完全的这个成功，完全的美好。借着这个医生，你所差派的医生跟护士，还有那里的环境，这个手术房器具，所有的都是最完美的，因为耶稣，你与你的女儿同在。 哈利路亚，主啊，你钉痕的手来触摸你的女儿，主啊，在她里面已经开始做那个医治预备的工作。哦，主啊，我也相信这件事情要成为你的荣耀。当我们的张老师回来的时候，完全的恢复，他比以前更健壮，哦，更有能力，在这里来宣扬你的名，宣扬你的见证，使你的名得着荣耀，让他的被医治的见证来激励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心。谢谢耶稣，从现在开始，我们相信你已经预备好，这与你的女儿同在，在那里你安慰他的家庭。哦，主啊，那在那里的所有的这个事情，主啊 ，schedule 行程，哦，一切都进行的非常的顺利，照该做有的时间就把这个手术完全的完成。谢谢耶稣，把荣耀归给你。我相信主啊，你掌权。哦，主啊，你爱他。主啊，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哈利路亚。是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拜彼得在这里疑惑，我们不要疑惑，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蛮有能力，他掌权。好，我们看到门徒他的信心还有什么样？有些这个门徒里面，他们有什么样？惧怕，他们惧怕，他们有信心，有。耶稣说：“你们信心，对不对？”彼得，你的这个小信的人，彼得有没有信心？有，可是他的信心小，是因为他疑惑了。在这里呢，耶稣又挑战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门徒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在加利利海上，他们要坐船过去到对岸去。在这个时候，耶稣不是像之前彼得的经历在别的地方，哦，耶稣在船上，耶稣在他们的当中。可是当风浪起来了以后，好像要吞噬这个船，门徒害怕了。我说：“主啊，那时候耶稣在哪？在做什么？耶稣在什么？耶稣在睡觉，耶稣在睡觉啊！耶稣服侍的非常的辛苦，他在那里睡觉。门徒以为他们的神真的睡了，门徒的眼目一样的放在环境当中，放在风浪当中，而不是放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在那里很平安的在那里休息。他告诉我们，有耶稣他是很平安的，我们还怕什么呢？门徒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都不管吗？挑战我们的耶稣了，哦，来这个抱怨了。耶稣起来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了？”耶稣吩咐风浪停止，浪就止住了。这时候门徒又惧怕又稀奇，说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这风和水也听从他了。”我们的耶稣是这么有能力的，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全能，他掌管宇宙万有。当耶稣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害怕吗？你相信耶稣在我们的当中吗？当我们两三个人聚集的时候，主应许他就在我们的当中。特别是在风浪的时候，你相信我们的神是掌管风浪的神吗？你有平安吗？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风暴，金融的风暴，外面战争的风暴，哇，这个你最近的这个最近这几天，我们看到有好多的这个事件，有没有？有枪击事件，有这个车子撞到人群里面，把人给杀了。叙利亚那边的恐怖攻击啊，这个 chemical 这个 attack， 到处世界充满了各样的这个灾难，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临到你。在这么大的风浪当中，你有平安吗？感谢主，我们的神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在约翰一书的4:18，这里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然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安全。安全，神就是爱，耶稣就是爱 ，God is love。你有惧怕吗？常常我们的家里有惧怕。”我们的孩子有惧怕，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样，没有爱，他们没有办法，没有从父母身上得到那真实从神来的爱。这是我们亏欠我们的孩子，他们活在害怕当中。求神怜悯，让我们真的把神带到我们的家里面来。神在的地方充满了爱，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求神帮助我们，让爱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完全，能够洁净，能够纯洁，没有惧怕，没有疑惑。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 这个六节开始讲到提摩太有另外一个传承，还有一个传承就是他身上已经有的恩赐。保罗在这里说，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你相信我们身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已经有了恩赐吗？你相信吗？很可能这个恩赐不知道为了什么的缘故已经冷淡了，我们甚至已经忘记了。提摩太的家是一个有恩赐的家，这里讲到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就是讲到的是一个教会。教会在以弗所书四章那里讲到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是一个传递跟操练恩赐的地方。我们知道神将各样的恩赐已经赏赐了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同在神的家里面彼此来成全，彼此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你相信你的身上有神给你的恩赐吗？保罗提醒了提摩太，也在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轻忽我们所得的恩赐。这个恩赐是可以传染的，是可以传递的，借着长老，借着牧者，甚至彼此的服侍，可以把这个恩赐传递下去，甚至带出来。在彼得前书的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中文讲到说是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 King James 的翻译是说 ，Every person, every man has received the gift from God。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恩赐了。我们相信吗？基督徒丰收教会这名字取得真好，这是一群基督徒 聚会的地方，而且是非常丰盛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有许多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起码有一个恩赐的话，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已经有三四十个、四五十个人的恩赐，四五十个恩赐在我们的当中了。如果你再有两个恩赐的话，已经上百了。哇，这么多的恩赐，这神给我们的祝福在这个教会是非常丰盛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我们的恩赐发展出来，好，彼此来成全，彼此来服侍，这个教会是一个得神喜悦，是一个丰盛的教会。恩赐在英文的翻译是 gift， 是一个 gift。 我们孩子最喜欢 gift， 我们也是最喜欢在过节的时候拿到别人给我们的 gift。神已经把 gift 给我们了，而且要我们渴慕这个最大的恩赐，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那里所讲到的那个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是爱。 Amen， 感谢主。那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爱，我们每一个人也会去爱人，这是神已经给我们的天然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在爱上我们操练如何用神的爱去爱那些需要被爱的人，让我们彼此的来扶持，彼此的来这个建造，让这个基督徒丰收之家是一个，这个基督徒丰收教会是一个充满神恩赐、充满爱的一个教会。哈利路亚，感谢主。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在第八节，保罗提醒了提摩太，你不要认为自己年轻，你就害怕你自己软弱，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被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在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是的，今天在你的身上要有神的能力，不只有信心有恩赐，更要有神的能力，以能够面对将来要受到的这些苦难，为着福音受苦难。我们现在活在末世，许多的挑战，许多的逼迫，越来越多的，特别是要临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要传福音，要承接神的大使命，需要神的能力，需要神的能力，不只是有恩赐，不只是凭着信心，我们还需要从神来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的家，不只有充满了信心，是从他的外祖母跟 母亲来的。提摩太的家是一个有恩赐的家，也讲到是教会，教会是一个蛮有恩赐的家。这里我们看到提摩太的家是需要有能力的一个家，而且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家。讲到什么样，这个保罗所讲到的，在为主做见证，为主被囚，传福音，讲到是何尝。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子宣教的心吗？我们将来为神要走出去，我们要在神给我们预备的何尝上面来继续执行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需要能力。彼得他有信心，彼得他有恩赐，可是彼得真正他的服事得着极大的果效的时候，是他领受到了能力的时候，也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的门徒圣灵降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在这个彼得出去传讲福音，一讲神的话，3000人当天门徒增加了3000人，听了彼得的话，蛮有能力的话，扎心悔改，神的国度就被扩张。而且在那个时候，彼得奉耶稣拿上了耶稣基督的名，对一个在这个美门前面的这个瘸子祷告的时候，他马上站起来，他的生命被复兴，开始来赞美神。彼得是死人复活，瞎眼看见，瘸腿行走，耶稣所做的事情彼得都能够做，这是什么样，是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彼得前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给他们的吩咐，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感谢主，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传承，要他们执行的大使命。保罗在罗马书15章18节也那里讲到了，说他行这些事是借着什么样，圣灵的能力，神迹奇事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我们的服事需要有能力，你愿意吗？你渴慕吗？有这样的能力吗？我再回到当初我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弟兄姐妹，你想传承什么给下一代？你希望你的信心能够传承下去吗？你的恩赐，你的能力，你愿意把这些传给你的下一代吗？还是传承一些那些会毁坏、朽坏、不能存到永远的东西呢？求神帮助我们。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些托付，约翰二书那里所提到的，做长老的写信给被拣选的太太，这里所讲到的翻译，有的翻译是也是指的教会和他的儿女，说我劝你，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的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耶稣的门徒约翰从神领受的传承下来的命令使命，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他当初从起初所受的命令，彼此相爱。神也希望我们彼此饶恕，因为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彼此饶恕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神要我们传承下去的，要彼此相爱，要饶恕。神更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使命传承给我们，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弟兄姐妹，你愿意把这些托付再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吗？传给我们属灵的下一代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更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在末世的时代，用着神迹奇事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来使更多的外邦人顺服，将更多需要的人带到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当中。感谢主，好不好？我想我的信息就结束在这里。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求主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能力。更大的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刚强，站立得住。 而不是软弱。好吧，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这种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来。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能够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求主啊，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是的，耶稣，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哦，是的，是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哈利路亚，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接纳你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让我们一生能够学习你的样式，你在世上如何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来彼此来顺服，来洗脚，来洗门徒的脚。哦，主啊，你愿意道成肉身，在这世上三年半为我们的罪来受逼迫受苦，如今你在天父的右手，主啊，被高举，主啊，在那里得着你当头的荣耀，好让我们，主啊，一生有盼望。主啊，是的，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主啊，我们是的，我们会沮丧，会难过。可是我们相信，主，你是我们最亲爱的，你是我们的良人。主啊，你称为我们是你的朋友。主啊，你更喜悦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耶稣，你扶我们一把。主啊，给我们有盼望，让我们能够继续凭着信心往前走。谢谢耶稣。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能够来彰显你的荣耀。愿我们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天父上帝那个永远美好的慈爱，以及那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的基督徒王众教会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他所爱的儿女当中，他的家庭，哦，他的儿女孩子说的一切。主啊，直到我们能够很荣美的来见主，来面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愿神祝福我们在这里的众圣徒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